哦， 帮王冠霖 演，还以为是花淑兰呢。 后来买票的观众说，这个那个花艳茹是真的是假的。 啊， 说要是要真的不会是那个 沈阳来的 啊，跟是个，而且写的是77岁的那个花艳茹老师。 嗯， 花老师什么事都没有，一笑就完了，说他们说错了。 是，心比天地宽呐。嗯，那么说到呢，你在这个鞠耳钉当中呢，得到了花艳茹老师的指点。 嗯， 那咱们就放一段，看看你学的怎么样。 好， 就听一段《哭诉》。

Yeah.

酒中啊，喝两滴口，老天爷不知我的口待跟已经射了亲啊，身子难掩披肩甲，七里 天魔 孙雄。赵公子，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，莫怨我陈英的。